去喽。 今年相应好交税。 么事儿啊你？ 想鼻炎去了。 哎，要鼻炎干什么呀？ 我要去诗啊。 哦，考场上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去去来。 Yeah!